嗱，我好快喎，今日已經係講到以弗所書嘅第四講，前面嗰三講我哋係講完咗第一章。第一章保罗话俾我哋听，我哋都系好有福气嘅人，神系充充满满咁将佢嘅福气系赐俾我哋每一个嘅基督徒。然后喺到第一章嘅尾，保罗就为我哋祷告，要我哋明白自己嘅身份、自己嘅地位，能够系将自己嘅身份、地位活出嚟。去到第二章，保罗又一次讲我哋嘅身份。嗱，今次好有趣。是由我们以前的身份讲起。啊，你说以前有什么身份啊？以前的身份就是我们个个都是死人一个，死在过犯罪恶的里面。啊，所以我叫今天的这篇道叫做行尸走肉都会复活。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行尸走肉。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恩典，以致我们是能够灵入面能够复活。但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给基督徒的一部书，但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怎样是能够得救。一个人是经过三个阶段来到得救。第一个阶段是过去的，以弗所书的二章一至到三节告诉我们救赎的需要，每一个罪人都需要被救赎。然后第二个阶段是讲到现在，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四至到九节，除了第七节，告诉我们听救赎的途径怎样是能够是被救赎。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告诉我们听将来的事，以弗所书的二章七节和十节，告诉我们听救赎得救了之后的结果是怎样，我们应该是有些什么的行为，有些什么的表示。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第一点，就是救赎的需要。为什么我们需要人来救赎自己？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死人一个，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试问一个死人怎样能够救自己？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不能够自己救自己。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是十年前到在智利有一个矿场出现了一件意外，就是有33个工人是被困了在地底的一个矿场里面。原来这个地底的矿场距离地面有成2300尺，2300尺就是差不多半里的路。半里的路是直接升降就半里了，但是它那里没有升降机的，所以你要落到它的矿场，你要行一条旋转的通路，一路是这样旋转下去，这条旋转的路就三里那么长，距离地面的矿场只是半里，但你要行这条旋转的路就三里那么长，落到去地底，大件事，那个旋转的通路倒塌了，阻塞了，那些工人不能够翻上去，困了在个地底里面。当时非常非常之危急，真是九死一生。你想想，如果困得太耐，没有水没有食物会怎样？那些人很快就会死。所以花了很大的力量来到抢救，在地面上用个大钻，一路在很坚硬的石头上钻下去，钻下去希望是可以去到半里的深度，来到打救这些工人。转了两个礼拜，卒之转到半里咁嘅深度，点知原来转错咗一个地方，嗰啲工人唔喺下低，哇大件事，紧张到不得了，结果花咗69日先至将全部33个工人救晒上地面。嗱，呢个就系好似我哋每一个人喺度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冇办法可以救自己。个个都死人一个，死紧噶喺入边。你谂下，你点样掘翻出嚟啊？向上掘，你呢度掘嗰头，嗰啲沙泥就冧喺你个头上高，你根本冇办法。你系要等待耶稣基督嚟救赎，就系好似我哋每一个人一样。基督教真系同好多嘅宗教都唔同。其他嘅宗教好似回教话，你做好人啦，你可能会得救嘅。有好多天主教徒都认为 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来到得救。佛教直情就说立地成佛，但是基督教说你做不到，你是死人一个。哇，有人说坐去大吉利是，我山洞洞一个人，你说我死人，有没有搞错？这里所说的是灵入面的死亡。有一个人叫做 Marcelo da Silva， 他是巴西的一个后生仔，他是25岁，他周围去找工都找不到，没有人愿意请他，他不明白为什么。跟着他见到有一份工是货车司机，揸货车，他就去应征。那个老板跟他说，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你，我真的很想请你。但是他说我不能够请一个死人来帮我揸货车做货车司机。那个马斯奥说，为什么你说我死了？原来根据政府的资料，这个人已经死了，政府摆乌龙。另外有个人又是叫做 Marcelo da Silva， 死了，政府以为是这个人，所以这个后生仔到处去找工作都找不到，没有人愿意请他，就是好像一个灵入面死亡的人。一个灵入面死亡的人是与神隔绝，这个后生仔是跟所有的工作隔绝，找不到工。一个灵入面死亡的人是怎么样？我们不妨看看一个肉体死亡的人是怎样。一个肉体死亡的人，你走去拥他，你走去叫他，他有没有反应？完全没有反应。一个灵入面死亡的人，对神的呼叫，对神的呼唤是完全没有反应。这个是灵入面死亡的人。以弗所书的4:18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光眼。一个灵入面死亡的人，就是与神隔绝，他不能够是认识神，不能够明白神。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是无知，因为他心里光硬。我都跟大家讲过，我以前在香港读中学，是读基督教学校，要考圣经的，有圣经科目。哇，那时候读圣经真是惨了，因为我未信主，根本不明白讲什么的。咪已经有历史有地理，系好多嘢记啊！你读埋圣经唔能够明白，死记都记唔到咁多嘢，好辛苦啊！好奇怪噶噃，成为咗基督徒，接受咗耶稣基督之后，好似开咗窍，突然间能够明白晒圣经入面所讲嘅嘢。嗱，呢一个就系哥林多前书2:14所讲，话属血气嘅人系唔能够明白属灵嘅事。属血气的人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原来圣经里面有很多灵里面死亡的例子。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在马太福音的第8章，耶稣基督是叫一个人来到跟从自己。这个人说，哦，你等我去埋葬了我的爸爸先。记不记得这件事？耶稣基督怎么跟他说？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由得那些灵入面死亡的人去埋葬那些肉体死亡的人。耶稣基督说你来跟从我。在这里提摩太前书5:6，保罗说，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保罗说那班寡妇好宴乐，就算是活着，他灵入面都是死亡。今日的经文，以弗所书的2:1，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因为我们生出来就是一个罪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有人说，你不要说我的孙是罪人，我的孙都不知道多cute。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你的孙很自我的？当他不能够是做他自己要为自己做的事，他就会怎样？就会发脾气，就会扭计，就会喊。是啊，你的孙真的很 cute 啊，自闭他发脾气扭计嘟长个嘴都是这么 cute， 所以你没有留意到原来所有的 BB 仔生出来都是一个罪人。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但是亦都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咦，好多非基督徒都是好人嚟㗎喎，做好多好事㗎喎。咦，唔出奇喎，耶稣基督喺度路加福音嘅6:33都话， 他说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就算是一个罪人都懂得彼此善待，但他们彼此善待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荣耀神，他们彼此善待是为了荣耀自己，所以这个都是罪。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在说讲生命记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不单止有些罪是我们去犯的 sins of commission， 还有些是罪就是我们没有做到的罪 sins of omission。 圣经说我们每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应该要荣耀神，而我们没有去荣耀神，这个就是罪。其实最大没有做到的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有耶稣基督的血，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应该接受耶稣基督，当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时候，这个就是最大的罪。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马太福音的21章，耶稣基督是讲了一个恶园户的比喻。耶稣基督说有一个园主，他是搭了一个葡萄园，是租了给一些园户，到是收成的时候，他就派他的仆人去收果子，结果园户是将他的仆人打死。如是者打死了很多的仆人，于是这个园主就差派他自己的仔，心想或者这园户会尊敬自己的仔，怎知连他的仔都打死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园户要跟园主和好，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要得到原主的原谅。这个正是以色列人的故事。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差派很多的他的先知，一个一个去以色列人那里，都被以色列人杀了。最后神说我差派我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你们的当中，那些以色列人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亦都是给我们的故事。有人说关我们什么事啊？你刚刚才说是以色列人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你不要忘记得我刚才说，我们每一个人生出来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有耶稣基督的血，因为是我们的罪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最大我们应该要做而没有做到的罪，就是我们应该接受耶稣基督而不去接受，这个才是最大的罪。我刚才说了，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出来都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是会犯罪。刚才的经文以弗所书的2章1节，保罗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保罗是用了两个字是来到是讲罪，这两个字就是罪恶和过犯。罪恶原来原本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有一个靶射箭，你射去个靶那里有个靶心，但是你射不中个靶心，你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这个是罪。另外有一个字是过犯，过犯就是 trespassing，就是你越了界线，明明见到有个牌写着说不准进入，你进入了，你小心可能里面有只恶狗咬你一啖。怎样叫做犯罪啊？就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就是我们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这个是罪恶。过犯呢，就是我们超越了神的范围。有人问神有什么的标准，有什么的范围？在书罗马书的3章23节讲得很清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应该要荣耀神而没有去荣耀神的时候，这个都是罪。哇，你说很难吧？你叫我不去犯罪我已经做不到了，还要我荣耀神？不荣耀神原来就是罪，有哪个能够做得到啊？这个正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我们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就好像我刚才所说，在智利矿场 困咗喺度地底嗰班人，冇办法系可以靠自己嚟到救赎自己。亦都好似啊，若果我哋一齐走去啊大礼堂嗰度，大礼堂咪有二层楼嘅，有个 balcony， 我哋话一二三，大家一齐跳上去，有几多人能够跳到上去啊？有啲年纪大啲嘅可能跳得几寸，年纪轻啲嘅可能跳得几尺，但系冇人能够跳到上去二楼。我相信最高嘅纪录系六尺、啊。有人可能荣耀神多啲喺佢嘅生命当中，有人可能喺佢生命当中荣耀神系少啲，但系冇人能够系做到神嘅要求，冇人系可以做到神嘅标准。啊！呢、这个就系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每个人都亏欠咗神嘅荣耀。嗱、啊，所以喺书啊以弗所书嘅第二章第一节话，我哋每个人都死在罪恶过犯嘅里面，唔能够救赎自己。嗱、啊，讲到啊以弗所书嘅二章二至到三节就更加恐怖噶咯。点解咁恐怖啊？我再读一次。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嘅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嘅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嘅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嘅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爱的去做，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嗱，我哋见到经文话咩啊？我哋唔单止系死喺罪恶过犯嘅里面，我哋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哋仲系顺从空中掌权嘅首领。嗱，乜嘢叫做空中掌权嘅首领？首先，空中系乜嘢啊？空中就系空气，系我哋呼吸嘅空气。啊，我哋知道啊，我哋呢个地球系俾大气层围住，有好多嘅气体。这个就是大气层围住我们的地球。我现在正在预备一个系列，是有关天堂的系列。在这个系列里面，我讲到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保罗是不是被提到去三层天，去到天堂，去到三层天。有三层天就有二层天的了。二层天是什么地方？二层天就是所有的日月星宿的地方。咁一层天呢？一层天就係俾呢个大气层俾气体包围嘅地方，就係我哋嘅地球。所以保罗话啊，你哋去跟从嗰位空中掌权嘅係边个啊？就係呢个世界而家嘅统治者，控制呢个世界嘅人就係、是、撒旦。有好多人可能会问喂啊，释莲牧师，又是你话的神是绝对掌权的，又是你话的神是掌握一切，为什么你现在又说是撒旦控制这个世界？暂时来讲，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容许撒旦来到是掌权，来到是控制这个世界。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一节说，叫撒旦做世界的王，他是世界的王，他是暂时控制这个世界。我哋见到呢个世界到处都系罪，到处都系罪恶，我哋就知道现时嚟讲系撒旦喺度掌权，最好嘅证据。我喺度讲但以理书嘅时候，喺但以理书嘅第十章，我亦都讲过，我话撒旦控制住呢个世界，甚至系差派佢嘅鬼魔嘅使者去到每一个国家嚟到控制嗰个国家。我而家绝对相信美国是完全咁系被鬼魔、被撒旦嚟到控制。撒旦唔单止系控制呢个实质嘅世界，撒旦仲系控制后面嘅思想。嗱，世界呢个字唔单止系我哋讲呢个地球就叫做世界，好多时我哋会话体育世界、财经世界、妇女世界、美容世界，系嘛？是不是讲紧呢个地球啊？唔系讲紧呢个地球，系讲紧后面嘅思想、后面嘅理论、后面嘅概念，完全系俾撒旦嚟到控制。我头先话美国系俾撒旦控制，主流媒体要你知道嘅消息会播出嚟，主流媒体唔要你知道嘅消息，佢哋唔会播，完全系被主流媒体嚟到控制。 你话我自己喺度社交嘅媒体刊登我要讲嘅嘢啊，都可以俾人删除。而家喺美国唔系有自由嘅发言权，完全系俾后边有势力嚟到系控制。啊，呢个就系我讲撒旦真系完完全全咁喺度控制呢个世界。啊，美国真系好可怜。你话喺度一个共产嘅国家，你都知道自己俾人洗脑。但是在美国居然你可以只是看主流这些媒介被人洗了脑你都不知道，非常非常之可悲。我们每个人在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是行尸走肉，我们都是跟从撒旦。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在我们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们犯罪不觉得是一件坏事。很多人犯罪不觉得是一件坏事，最紧要是不要被人捉到，捉到就大件事。啊，如果能够犯了罪没人知道的，没问题，不会觉得羞耻，不会觉得惭愧。这个就是一个未得救的人的心理，他们是灵里面的死亡，他们还会继续去犯罪。你想想，一个死人能够继续去犯罪，恐不恐怖？所以我叫今天这篇道做行尸走肉都会复活。每一个人在接受耶稣基督之前都是好像死人一个，到处去犯罪，有些像 Halloween 那些，恐怖电影，很多人害怕。在印度有一个宣教士，他去到印度来到是宣教，当他在这里传福音宣教的时候，他隔离有个印度人搏命在杂乱歌病。那个宣教士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罪的担子在他身上。这个印度人即刻就搏他了，什么罪的担子啊？他有几重啊？为什么我完全不觉得的？你的罪的担子是十斤啊？是五十斤啊？还是一百斤啊？为什么我完全不觉得？这个宣教士说，他说诶，好似一个死人瞓咗喺度，你喺佢身上摆咗400斤嘅重担，佢会唔会觉得啊？啊，这个印度人话梗系唔觉得啦，佢死咗嘅点会觉得啫？这个宣教士话系啦，啊，每一个灵入边死亡嘅人都唔会觉得呢个罪嘅担子。每一个人喺度接受耶稣基督之前，都系行尸走肉，都系死人一个，唔单止系行尸走肉。仲是勃逆之子，仲是可怒之子。什么叫做勃逆之子？就是反叛的人。有人说，哇，你们基督徒真是歧视人，叫人家做反叛的人。其实我们一视同仁，所有基督徒在接受耶稣基督之前都是勃逆之子，都是反叛。我们不是说歧视人，另外仲是可怒之子。乜嘢叫做可怒之子啊？可怒之子就系配受神嘅怒气临到佢哋嘅身上，配受神嘅审判，神嘅怒气临到佢哋嘅身上，就叫做可怒之子。所以我哋系需要耶稣基督嘅救赎。若果唔系神嘅怒气、神嘅审判，就会临到我哋嘅身上。我哋每一个基督徒以前都系咁样，绝无例外。可能现在有些基督徒已经做了基督徒很久，不记得了他以前的身份是怎样。所以保罗是要提醒我们，我们每个基督徒以前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都是行尸走肉，都是反叛的，都是配受神的审判，神的怒气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见到在树这个以弗所书的二章一至到三节，保罗就话俾我哋听，点解我哋需要救赎？我哋每个人都系行尸走肉，我哋唔能够救赎自己，我哋都系死喺罪恶过犯嘅当中。我哋每一个人都系顺从空中嘅掌权者，就系撒旦。我哋都系勃逆之子，系反叛嘅。我哋系可怒之子，我哋系等候紧神嘅审判临到我哋嘅身上。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我们需要救赎。现在第二点就是救赎的途径。既然是这样，一个人怎样能够是被救赎？在 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字是非常非常之重要，这三个字就是然而神，然而神。在树这个以弗所书的二章四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然而神的例子在这圣经里面不断地出现。当该隐杀死阿伯，然而神是透过撒特继续人类的血脉。在挪亚的时候，众人都犯了罪，神是要毁灭所有的人类，然而神是教挪亚起方舟，以致挪亚是能够救到他一家八口，是脱离这个洪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了罪，堕落了，然而神在这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说他将会差派他的独生子，他预言他的独生子会来到世上，来到救赎人类。我们看到然而神这三个字在《使徒行传》有两个字和然而神很相似，《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十四节说神却和然而神是完全一样的意思，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犹太人是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却使到耶稣基督复活。神不单止使到耶稣基督复活，在今日的经文以弗所书的二章一节五节六节说，虽然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神是使到我们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如果你记得我讲第一章尾的时候，我讲到神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的力量同埋神使到耶稣基督同死里复活的力量是一样，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大有能力。赞赏我们知不知道，以前我们都是灵入面死亡的人，死人一个行尸走肉，但是因为神的怜悯，祂的爱，祂的恩典救赎了我们，以致我们不再同神是隔离，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刚才说灵入面死亡的人不能够是对神的呼叫呼唤是有反应，我们被救赎之后，我们对神是有反应，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为什么经文去到以弗所书的二章六节又说我们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个个基督徒好地地在地上，为什么说我们一起在天上？以弗所书的二章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为什么这么奇怪的？如果我们想到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保罗告诉我们听，我们每个人都是哪里的国民？天上的国民。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属天国的。在这里哥罗西书的三章二节说，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在树启示录的八章四节说，我们的祷告都会到达去天上，去到神那里。在这里马太福音的六章十九至到二十节，耶稣基督教我们，我们要积财在天，不要积财在地上。有没有见到差不多所有属于我们的东西都在天上？所以保罗说，我们就好像和耶稣基督一起坐在天上一样，暂时我们只不过的身体在地上，但是一切属于我们的东西都应该在天上。有人会问，既然是神救赎了我们，为什么神要救赎我们？保罗给了我们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神的怜悯。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四节，他说神是有丰富的怜悯。怜悯是什么？怜悯就是没有给到我们我们配接受的东西，我们应该接受的东西没有给到我们。我们应该接受什么？头先话我哋都系可怒之子，我哋都系应该接受神嘅审判，接受神嘅怒气。神就系冇将佢嘅审判，冇将佢嘅怒气临到我哋嘅身上，呢、这个就系怜悯。有好多基督徒我都话系要求神嘅公义，成日都希望见到公义。千祈唔好求神嘅公义喺我哋嘅身上，如果有神嘅公义喺我哋嘅身上，冇一个人能够系身患，因为我哋每个人 都是配接受神的审判。就是神的怜悯没有审判到我们，神有丰富的怜悯。在这里诗篇的103篇是讲了神的怜悯。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来看这个诗篇，大家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回去读103篇。无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无论你是犯了什么罪，无论你是做了什么，神是有丰富的怜悯。他的怜悯能够是赦免任何的罪。唯一不能够赦免的罪就是不信的罪。当我们不去信，不去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是唯一不能够是被赦免的罪。其他的罪都能够赦免。所以保罗在这里提摩太前书的1章16节，他说自己是罪魁，是罪魁祸首。但是他说自己是罪魁祸首之前加了四个字。这四个字是什么？蒙了怜悯的罪魁。就算罪魁祸首，神都能够赦免他们的罪。神的这个怜悯是极其的丰盛，是极其的丰富。除了神是怜悯的，他亦都是大爱的神。保罗说他的怜悯是出于他的大爱，以弗所书2章4节。他爱我们是为我们来到舍命。罗马书的5章8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为我们来到赎罪。我们自己宽恕人，要原谅人要怎样？要对方向我们道歉，是吧？要对方改变了，咁我就諗下我会唔会原谅你，宽唔宽恕你。但係耶稣基督呢，当我哋仲係罪人嘅时候，佢为我哋而死。你諗下佢嘅爱係有几大。喺度约翰福音嘅15章13节，为人为朋友舍命，人嘅爱没有比这个大。一个人为自己嘅朋友舍命，呢个圣经话俾我哋听係最大嘅爱。但係耶稣基督甚至係为所有世上接受他的人来到是舍命，来到是赎罪。你想想这个爱是更加大几多倍啊？你说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神会这么爱我们？在这里约翰一书的4章8节讲得很清楚，因为神是爱，爱是神的属性。我经常都说不要将神的属性来到分开，神自己都不会同自己的属性来到分开，他是爱，他就会爱我们。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他要为我们舍命，为什么他是给我们这么大的怜悯。还有第三点，就是神的恩典。在以弗所书的2章5节和8节都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在2章7节以弗所书说，神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给我们。神不单止是没有将审判给我们，这个是他的怜悯，他还给了我们他的恩典，这个就是他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刚才说怜悯就是没有将我们应该接受的给我们，这个是怜悯。恩典呢？恩典就是给我们，我们所不配接受的就给了我们。我再讲一次，怜悯是没有给到我们配接受的，恩典就是给我们，我们所不配接受的就给了我们。这个就是他的礼物。有很多人会问，究竟他给了什么的恩典给我们？他就是给了我们耶稣基督的义，给了我们耶稣基督的圣洁。刚才我们讲过，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是靠自己的能力能够是符合神的标准，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神见到我们的时候，就好像见到他自己的爱子的义，见到耶稣基督的圣洁，以致他是能够是与我们和好。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将耶稣基督的义和圣洁给我们。这个我亦都讲过，就是我们地位上的义，地位上的圣洁。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很崇高的地位，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圣徒， 但是这个只不过是地位，我们真正属灵的处境是跟这个地位差得远，我们真正的行为跟我们的地位差得远。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一节说，我们的行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要越来越似耶稣基督，我们要将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地位的距离越拉越近。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三节说，他从前是亵渎神的，他是逼迫人的，他是悔慢人的，他犯了很多罪。但是在十四节跟着的经文他说，我主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以致他是能够是得救。他是一个很大罪的人，不是神的恩典他是不能够是成为一个得救的人。亦都有很多人会说，什么是神的恩典啊？我明明知道自己是某年某日去到某个报道会举手决志，是我自己接受神。但你有没有问下你自己，你为什么会去到这个报道会？你说我有基督徒的朋友咯，但是我去咯。那为什么你会有基督徒的朋友带你去？因为我有朋友介绍给我认识的咯，这些基督徒。那你有没有问自己，为什么你的朋友会介绍这些基督徒给你认识？如果你打烂沙盘问道笃，问到最后你发觉乜嘢？全部都是神的恩典，全部都是神的安排，以致你是能够得救。在圣经里面，神的怜悯、祂的爱、祂的恩典是重复出现。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一至到三节，说我们接受神的之前，没有一个是例外，个个是行尸走肉，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然而神是有祂的怜悯、祂的爱、祂的恩典，以致我们是能够被祂救赎。跟着我们所讲的经文，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是我们很喜欢的经文，可以说得亦都在以弗所书里面最出名的经文之一，就是在二章八至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知道我们都是很骄傲的人，神知道我们都是很牙刷的人。你想想，若果是真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上到天堂，第日去到天堂的情形会是怎样？我就会急不及待地告诉人，你知不知道我多厉害啊？我是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能力，现在上到天堂。你说这样都不算厉害，你要听我说，我还厉害。令我想起好像70年代的双星报喜，许冠文一出个镜头就说什么？边个够我威？跟着许冠杰就走出来说，你怎威？跟住两个就你一句我一句，哇，喺度认叻。将来天堂嘅情形，若果系靠我哋自己嘅能力上到天堂，就系咁样啊，嘈到不得了，每个人都话你唔够叻，我仲叻。但系去到天堂唔系靠我哋嘅能力，呢啲咁嘅情形唔会喺天堂出现，因为神话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全部都是耶稣基督的功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说什么？成了。他成就了一切，在十字架上完全都是他的功劳。耶稣基督威晒，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这个真真正正是一份礼物，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就算是礼物的话，你都要接受你才可以拥有。我送张飞俾你，你走去睇戏，你都要贫倦入座，你先至能够睇得到。如果你将我张飞系咁以抌埋一边，你始终都冇接受到，你始终都冇睇到呢出戏。救赎都系一样，好多人真真正正接受咗呢一份嘅礼物而上到天堂，亦都有好多人只不过系知道有咁样嘅礼物，甚至相信有咁样嘅救赎。但是他始终是没有接受到，以致是落了地狱。我们刚才讲智利的那个矿场的事，当他们掘了一条通路来到去下低救这班的工人，将一个铁笼是降了下来，你都要肯入去这个铁笼， 你先至能够被人救翻上去地面。如果当呢个铁笼落到嚟，你话唔好搞我吓、我唔会入去。你能唔能够被救？你唔能够被救。每一个基督徒，当我哋得救，就系、因为我哋凭住信心嚟到系接受呢一份嘅礼物。呢个系唯一个途径。嗱，我哋系讲咗救赎嘅需要。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行尸走肉，我们不能够是救赎自己。我们讲到第二点救赎的途径，就是说得救是本乎恩，恩着信。这两节的经文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喜欢到不得了。因为为什么、不是靠我们做的嘛，什么都不用做，上天堂几好啊，是吧？得救是本乎恩，恩着信嘛。但是很多人是忘记了，原来还有第十节的、所以要讲埋第三点，是救赎的结果，是救赎了之后将来的事是怎样。以弗所书的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以致我们得救，但是神救赎我们是叫我们有好的行为，就是他为我们预备要我们行。有没有见到啊？这三节的经文，第二章八节和九节、不是你做的，是神的恩典。但是第十节呢、你要做了、你得救了之后，神预备你要做好事。不是说只是这三节的经文是这样教的、整部以弗所书都是这样的。我讲过一至到三章，保罗讲出我们的身份地位、全部都是神的恩典。四至到六呢，你要将这个身份地位行出来了。现在也都不是只是以弗所书，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很多保罗的书信，罗马书、加拉太书、哥罗西书，还有以弗所书，现在都是先跟我们讲理论讲神学，然后保罗说、现在你要将你知道的学识的行出来了、所以我们见到保罗的教导非常之清楚。雅各都告诉我们听，雅各在到雅各书的二章十七节，我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很多的神学家，很出名的神学家，很多的出名的解经家都说，保罗和雅各的教导完全不同。相反的，雅各是着重行为，保罗是着重因信称义。这一班人显明就是不明白保罗的教导，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全部圣经都是一致的，不会有矛盾的。雅各不会矛盾保罗的教导。马丁路德对救赎的定义我是很喜欢，他说救赎是什么？他说我们单靠信心得救，但得救的信心是绝对不会单独的。真的很有意思。他说得救是单靠信心得救，但是得救的信心绝对不会是单独。单靠信心得救是什么？就是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和九节，本乎恩，恩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单靠信心得救，但是得救的信心绝对不会是单独的呢？就是二章十节，神是为了要我们是行善，预备我们所做的事，为了我们预备好我们要做的事。这个就是得救的信心绝对不会是单独，我们是会有行为来到是配合我们的信心。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一看以弗所书的二章七节，经文说，神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非常之是好的一句的话语。他说神是将他的恩典，他的恩慈口口地加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为了什么啊？是要给后来的世代的人看。而在以弗所书的三章十节说是要给天使来到看，神是要将我们原要给世界的人 原要俾天使嚟到睇，能够睇得到佢嘅荣耀。神将我哋从我哋最低嘅低点，我哋头先讲以弗所书嘅二章一至到三节，我哋每个人都系行尸走肉，死喺罪入边、过犯里面。神将我哋系提升，帮助我哋复活，甚至系成为佢嘅荣耀。但系唔好唔记得二章十节讲乜嘢？神是叫我们有善行，就是祂预备我们所要做的事。也不要忘记我刚才说在这里、以弗所书的一章的尾话给我们听，我们身上的能力就是好像神使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一样那么大。你千祈不要说自己没有能力来到做善事，你千祈不要说自己没有能力是活出一个好的见证。神已经是给了这个能力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争在就是我们懂不懂得去运用。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给我们见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接受你之前都是行尸走肉，都是死人一个，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不能够自己救赎自己。但是然而神，你是有丰富的怜悯、爱和恩典，你是救赎我们，使到我们是能够是复活，以致我们是能够将这个我们的身份地位是活出来。这个就是你所预备我们所要行的好事。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是依靠你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同埋你使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一样。愿我们都能够是靠住我们的信心来到是将我们的、福气恩典能够是活出来，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